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音乐，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夜空巨星 ，We are radio star。 Hello，Hello， 在北京时间的21:02，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各位在假期当中享受假日生活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2018年的10月6号，星期六的晚上9点钟，准时打开收音机，打开你最最钟爱的电台，收听 FM97.4北京音乐广播，麦麦麦同学为大家制作主持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再次回归，问候大家假日快乐。哎呀，假期过得怎么样？我呢也是刚刚啊，这个从法国巴黎时装周呢飞回到北京，今天呢也是马不停蹄，必须的直播啊，毕竟好几天没见大家了。假期里面呢，相信很多同学过得是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的，所以呢，赶快来跟大家互动互动。今天晚上我们有3个小时的联络互动时间，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麦家族的互动行列。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或是呢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以及呢在新浪微博的麦家族麦 home 的点歌贴已经上线了，看看呢今天晚上有哪些同学呢想通过我们的节目送出一份小小的心愿和祝福呢？假期是不是这次假期对你的感觉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跟往日的这个小长假，会不会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一种不舍，叫做假期别走？有没有一种难过，叫做不想上班？有没有一种症状，叫做假期综合症呢？如果没有假期这两个字的话，平日的生活当中能做到说走就走，想飞就飞，哦，或许也是一个小小的梦想哦。 当爱慕慢慢酝酿，心动的频率骤降。 唱着歌，弹着斑鸠，不远处沙漠，我们菜刚刚吃过，路两旁子弹掉的颜色，全都中两块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说边叫人没说，边等边唱边回焦干活，他们站在你的光背对夕阳，你通过加班花各种被融化。我操，开启鲜花，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拿出你的唱法，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当爱慢慢慢酝酿，心动在冰雨中。 希望可以跟心爱的他可以呢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到一个只有呢很少很少人的地方，然后呢在白天晚上哈，然后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这么浪漫的夜里可以呢一起数天上的星星，在一起等待黎明，哇这个画面感太强了。 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很想很想很想啊！麦家族 My Home 的同学们啊，今天抢到节目沙发的雪玲儿，她说呢，我的十一假期一号去丰台，二号去超市，三号鲜花港，四号悦多港，乐多港还是悦多港，五号七彩蝶园，六号参加婚礼，七号上午休息，下午加班，假期就快结束了，还没过够呢。送首你自己的歌给我吧 ，DJ 麦，说什么播什么，你说的算。今天地板的归古朵儿，雪玲，你真的是哈。这个通告呢比我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讲，比我这位国际巨星都满哈，不错，七彩蝶园哟。 21:13，麦麦的周末一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式回归。在周六版的节目 ，DJ 麦向全球的收听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问好。Back to Earth， 哎呦，这首歌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大啊。我是刚刚从法国的巴黎回来，哇，真的很浪漫的一个都市。这次呢非常开心可以去参加法国巴黎的时装周，哦，待了一段时间，带回了这样的一首歌给你啊。来点浪漫的气息。每一次旅行的意义，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旅行真的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未知，也当然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未知的意义。有的时候怀着一颗爱的心去旅游，去旅行，去世界各个角落转一转，看一看，好像会发现意义显得没有那么重要，走出去就对了。刚刚在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下面的这位抢到沙发的同学啊，这个假期排得这么满，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让自己过了一个特别忙碌的假期，是不是？好了，21:17，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直播中，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在假期当中你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有什么好玩的想要跟大家分享，或是呢，今天晚上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哪首歌曲，传递哪首歌曲的祝福，都可以跟我们现在互动起来。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或是呢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吧。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房铃声如天籁， 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柳絮香起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柳絮香起 我爱你的一切，特别是你眼角的痣。我

有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Oh my God。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直播中，我是你好朋友 DJ 麦同学。21:53，看到了麦家族麦 home 的同学呢正在留言啊，在假期当中怎么样呢？还这么多同学准时守候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古董老师太开心了，终于呢又听到活的麦同学了，激动的快要忘记点歌这回事儿。活的，我平时是有多死？活的。刚刚那位说假期余额不足的同学，其实呢还有一天啊，不要太担心。新岛同学是周六啊，总裁都上班了，还在假期浪的模式呢。今天和朋友去玩了这个真人吃鸡，和一群人呢，这也算是个陌生的素未谋面的一起呢组战队哈，还挺有趣的。 好像现在大家会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社交，兴许呢也会遇到一个自己小小的缘分哈、啊，收获的友谊或者是爱情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第一位哦，嗯。有请李荣浩。 再过一下，天空就要变成红色。看着太阳一点点，还剩下半个。那种感觉还在不在？我也快颠倒了黑白，面向左边。看不到你在，喝啤酒不是因为争吵了过后，切蛋糕不是因为你的生日刚过，只是记忆来涂改，我以为你能把这边更精彩。你不要说话太坦白，搞得我心里好悲哀。再不怎么样好歹，也是一场 小提琴名家安妮·索菲·穆特携手波兰华沙交响乐团，10月17日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致敬潘德列斯基85岁生日音乐会，创作生涯经典作品汇集呈现，年华与智慧绽放光彩。

每个人的一生总会遇到各种所谓的机遇，遇到每一个选择的路口，在某一个阶段当中的情感的路口，兴许遇到对的人，在对的时间，你就会收获这样的一份特别独一无二的幸福。如果暂时还没有遇到这样的人，没有走到这样的路口的时候，至少说身边要有一群说话合得来的朋友哦，很重要，可以获得祝福。祝你幸福，祝你幸福。 曾经幻想你穿白纱站在我身边，现实的结局是他不是我，喧闹的戏言，我在寂静角落，亲爱的，你看起来很快乐，眼里看见的是开心忙碌的两人，这样的画面在梦里也曾出现，你们手上闪耀这相守的誓言，不让你发觉我的难过，祝你 收集一万种方式来遇见你，从清晨最早那班车开始，摇晃着看窗外陌生人群退后的不仅仅只是风景。想问你为何消失得毫无踪迹，将城市分裂成两片岛屿，你在你的故事里扮演着自己，我在我的世界里似曾相识， 麦家族 My Home 点歌帖当中呢，古朵儿说有一个长假悄咪咪的准备溜走，说到假期现在大家都流行要去旅行，旅行的意义在节目当中听过这首歌也会思考究竟意义为何，也许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有照片可以发朋友圈一种的分享，也许是认识一个地方学到几句方言吃到一些美食，更或许呢是遇到一些新的人新的朋友，总之旅行呢好像总要有一些意义才可以啊，却忘了真正的初衷，也许只是我们想要好好的去呼吸，慢慢的用最舒服的姿势吃饭睡觉呢。嗯，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思考一下很有道理啊。有的时候在都市里面生活久了，节奏太快，走的步伐也太快，你会发现好像最最原味的最最简单的反而是我们一直不断努力在追求的。 我还在寻找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盘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克里斯·埃文斯发推表示，复仇者联盟4的补拍已经全都结束，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美国队长的道别意味。他在推文中说，过去8年来饰演这个角色是一种光荣，永远感激。今年年初，埃文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复联4的补拍结束之后，他和漫威的合约就真正到期了，复联4的补拍将是他最后一次穿上美队战衣。希尔莎·罗南和马克·特罗比联袂主演的冲奥力作《苏格兰玛丽女王》曝光了中文国际版预告片，再现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苏格兰玛丽女王之间的传奇恩怨。苏格兰玛丽女王根据约翰·盖伊的人物传记《忠于内心：玛丽女王的生活》改编拍摄，影片聚焦16岁成为法国王妃的玛丽·斯图尔特在丧偶之后回到苏格兰想收回王位，但此时的苏格兰和英格兰已经在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之下，就此两人开展了权力的斗争。由乔恩·费儒打造的《星球大战》全新真人剧集《曼达洛人》发布首张剧照。曼达洛人的时间线设置在帝国陨落后和第一军团出现之前，在远离新共和国掌握的银河系边缘星带，讲述了一位独行枪手的艰辛奋斗。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月影流声，两点重播节奏驾到，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特别创意，六点歌飞扬，七点月影流声，八点音乐加速度。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Radio Star. 们想每逢佳节倍思亲，每逢长假倍思什么呢？每逢长假好像呢，很多单身的朋友们就会面临呢来自现实和网络世界的双重小小暴击。现实中呢，除了来自父母亲戚的催婚催嫁，还有接二连三收到呢来自同学们的这个朋友们的婚礼的请帖哈。即使呢以上你都在这个假期当中很侥幸的躲过了，当代互联网呢也不会那么轻易的放过你。在恩爱的情侣们眼中，什么节好像现在都可以跟这个情人节哦画上等号。不过不用担心哦，或许可以用这个微信朋友圈呢实现一点点这个所谓的小小的反击哈、啊。毕竟呢，很多听节目的朋友都是单身嘛，我也了解哈、啊。他们那些秀恩爱的套路，我们掌握的八九不离十。适时的选择性的哈、啊、反击，怎么反击呢？就是展示出你不是一个人嘛。 小时候妈妈唱的那首歌，陪我走过春夏秋冬，漫长黑夜里点亮了远方的灯，指引着我往前走。长大后身边的人总是沉默，把自己的心反锁，幸好有你这首歌温暖着我，不会忘记了初衷。慢慢的一二三，渐渐的在两端，独自穿过陌生街头，不让泪逗留。明亮的月光蒸发了泪光，爱让有情的人可以去跟痛抵抗。不一样的月光照在我的心，有爱我的人陪我，生活就有方向。喜悦悲伤因你而发光，陪我去闯。长大后身边的人总是沉默，把自己的心难说，幸好有你这首歌温暖着我，不会忘记了初衷。慢慢的一二三，渐渐的在两端，独自穿过陌生街头，不让的月光蒸发了泪光，爱让有情的人可以去跟痛抵抗。一样的月光照在我的心上，有爱我的人陪我，生活就有方向。身边的人总是沉默，把自己的心反锁，幸好 好有你这首歌温暖着我，不会忘记了初衷。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戏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现场在22:46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今天晚上我们呢一直持续到12点钟，陪你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假期夜晚黄金聊天行列。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可以呢及时互动，或是呢发布警号麦同学警号，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在线直播互动，以及呢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我从巴黎前段时间呢，在假期别人在这个放假的时候呢，我去巴黎时装周，也算是呢一半 假期一半小小的旅行哈、哦，然后这次呢在巴黎的时装周，哇，收获了很多很多有趣的回忆。在飞机上呢，因为时间很久啊，飞十个小时，在飞机上呢，我也是努力的看了几部有趣的电影。哎，我突然补习到了2013年的一部电影啊，叫做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 白日梦想家，就是讲的呢是一个人，他呢是在一个杂志社工作。但是呢他平时呢总是喜欢做白日梦，就是呢别人跟他讲了一句话之后呢，他总是一个性格内向嘛齁、哦、甚至呢无法跟心仪的同事啊开口搭讪。面对生活呢，他有的时候像是一个旁观者，时常放空，时常的做这个白日梦，而且呢这个白日梦做的还是非常的宏伟宏大就对了齁、哦、说飞起来就飞起来这样的。直到有一天呢公司被并购齁、哦、杂志呢需要做出最后一期的封面，而封面成功与否的关键呢是找到这个摄影师。他其中的这个一卷胶片应该算是一张底片、哦、然后就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励志冒险、神奇的呵呵整个的一个波澜壮阔的过程。 Walter 这个男主人公白日梦远不及现实的壮丽，但是整个影片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哎，好像对生活对自己的平时里面的这个生活里面的一些小小的梦想啊，哪怕是白日梦 daydream， 哪怕是呢真的离自己的这个现实生活会真的有一定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发空想的白日梦，都会觉得好像有一些些的反思哈、啊、人呢真的一定要有梦想，哪怕你做的是白日梦。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 live 中，就在北京建卫大街14号的直播间，问候所有全球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粉丝朋友、网友朋友。好了，接下来呢我们送上一首老歌，来自林志炫，玫瑰花瓣的信笺。 Oh my radio star，清晨醒来的古镇边，我发现你离去的留言，那是一封装满玫瑰花瓣的信笺，里面有你撕碎的誓言。我想你一定哭泣了一整夜，终于你还是选择他温暖的肩，看着那封装满玫瑰花瓣的信笺，直到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为我流泪，请你原谅我这一次挣扎许久的告别。一半玫瑰代表一份不舍的依恋，纪念我们曾经那么美的昨天。重逢的街，你淡淡的说他已经走远，留下一封装满玫瑰花瓣的信笺，里面是 他撕碎的誓言。他说亲爱的不要为我悲伤，不要为我流泪，请你原谅我这一次挣扎许久的告别。一把玫瑰代表一份不舍的依恋，纪念我们曾经那么美的昨天。可是在我的身边已经有了另一个依偎，虽然你说爱我的心其实从来没有一点改变，在你我转身之前，我只能无奈地还给你那捧我收藏了好久装满玫瑰花瓣的信笺。我说亲爱的不要为我悲伤，不要为我流泪，请你相信我这一次挣扎许久的告别。枯萎的依恋，别再想起曾经那么美的昨天。 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这是 不想吃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在你的眉间有一条皱纹，那是你原来告诉我尤其在让你深，曾在你怀里躺了一整夜，我告诉我自己开始时候你写一写，你不用担心爸爸叶子总有点落的时候，你把这家看了十几二十年，肩膀总有酸痛的时候，每一天你的贡献我的在心里沉淀，一个人只承受挫折痛苦，生怕我不够幸福，自从我学会了叫你爸爸的时候，我已经幸福。眉间有一条皱纹，那是你原来告诉我尤其在让你深，深在你怀里躺了一整夜，我告诉我自己该是时候一些一些，不用担心爸爸叶子总有掉落的时候，你把这家看了十几二十年，肩膀总有酸痛的时候，每一天你的贡献我的人在心里沉淀，一个人去承受挫折痛苦，生怕我不幸福，自从我学会了叫你爸爸的时候，我已经幸福，你不用担心叶子总有掉落的时候，你把这家看了十几二十年，肩膀总有酸痛的时候，每一天你的贡献我刻在心里沉淀，一个人去承受挫折的痛苦，生怕我不够幸福，决心也让你幸福。 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放送中，到了23:18。刚刚呢，我在节目当中呢推荐的我这次从巴黎飞回北京的飞机上呢看到的这部2013年的作品呢，叫做《白日梦想家》，算是呢补习了一部有趣的这个电影哈。那讲的这个男主角，我后来才发现这个男主角就是导演本人哦，哇，自导自演。一个中年男人呢，在一成不变的生活，总是幻想有不凡的事情在自己的身上发生，所谓的就是白日梦哈，成为呢生活里面的超级英雄，成为呢旅行家等等。可是最后呢，令人羡慕的是把啊，这个不能剧透哈，总之呢，最后会有一个特别正能量的结尾。 而且男主人公 Walter 在整个的旅行当中，整个的影片的旅行当中呢，也是不断的改变了自己，发现了自己。生活里面我们总会有那么一个时刻想自己去享受，哪怕有再多的成功，有再多的成就感，有再多的风光的一刹那，当你享受过去之后，你会发现让自己真实的自己对自己的那份认可和享受，不需要讲给谁，不需要观众，甚至不需要记录下来，就是享受他的那一刻才是最最弥足珍贵的。在最后影片的这个男主人公 Walter 呢，他是紧紧抱住了母亲和姐姐，牵起了自己喜欢的这个女生的手啊，拍过的老友的肩膀，他终于 stop dreaming start living， 加入我们的麦家族，方式很简单，一边听歌唱歌，一边呢发发呆，空想空想也不错，发发你的白日梦想啊，应该是深夜梦想了。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天来进行留言，或是呢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 Oh my radio star. 我们在之前的时段呢送上了法文版本的这首歌，那在这个时段我们再来听听原版好了，来自陈绮贞。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那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心。 坚持多久，虽然再长也不过只此一生。不因所有肮脏而玷污我心，不因全部屈辱而破碎灵魂。我走在这片土地上眺望远方，当一个正直的人带着倔强，当一颗倔强的心学会坚强。只是钢铁里的丝绒，不因一场宿命而忘记初衷，不因一时干戈而辗转苟活。我站在 加速全拼， 脑洞大开的胡

窗外好风景，我慢慢的疲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欢迎回到我们最后一个时段，温柔的开场，23:36。送给好久不见的朋友。天气慢慢的转凉，无论呢我从巴黎回到北京，都感受到了空气当中的这个凉凉的感觉，更是需要一些暖暖的声音，暖暖的电台，暖暖的朋友，暖暖的问候。 让湖水泛起层层波浪，可我们如何穿越命运的漩涡？相爱的人啊，怎能不悲伤？我可以为了你放弃所有欲望，也可以不顾一切奔赴战场，可我又如何逃脱上天的安排？亲爱的，只要你把我记心上。 through my mind. I've just heard kind of boy. Oh my radio star. Oh my radio star. 最适合相爱的人肩并肩，凉凉的长街，有一天越醉越，思念随着落叶，被风写上爱你的诗篇，旋转天地间，铺满我们相聚的美。相爱的人肩并肩，凉凉的长街，有一天越醉越，思念随着落叶，被风写上爱你的诗篇，旋转天地间，铺满我们相聚的每天。见识你的笑颜，感动我一瞬到永远，爱上你在秋天，从此最爱秋天，阳光如此耀眼，连空气都缠绵，让你在秋天，从此住在秋天，不管白天或黑夜，有你就有一切，只觉温暖。 每年都要传闻说要关门搬家的东京的驻地市场，看到了朋友圈的新闻说这次好像真的要说再见了。运营了将近83年的日本东京的驻地市场，今天呢也是进行了最后一次金枪鱼的拍卖后的结业的关闭。有点小小的遗憾，就是因为我好像还没有去过这个地方， 算是每一个去日本的人呢都会去参观的一个景点啊，相信很多旅游的朋友的这个相机电脑里面的关于驻地市场金枪鱼的照片和视频也此时此刻成为了绝版和记忆。自从确定要搬迁之后呢，驻地市场的参观人数就增加了 1.5 到2倍，占地23万平方米的驻地市场是全世界最著名的鱼市和东京的厨房。每天世界上捕获的鱼5条当中有1条就是在驻地交易的。市场中每天有工作人员和常客有4万多人，车辆可以达到近2万辆。美食评论家山本一博说，驻地市场不是世界第一，而是世界唯一。寿司之神小野二郎常带着儿子来教他挑鱼。你有看过那个寿司之神的纪录片吗？推荐各位看一看吧。 我感到怀疑，有时却相信，当我又忽然想起你。 Mr. Worldwide, this for all the freaky, kinky, sexy things that happen with a summer flame. Now hit him with that summer thing. I don't wanna write this love song. I'm fighting this urge, but you make me say,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damn. Cause I can't find the words. I don't wanna write this love song. Just wanna dance all night to it her, but you make me say, just a summer thing. But you made me fall in the winter bloom. In the spring from June to December was you and me. And I told my heart it was just a summer thing. That it was just a summer thing. Maybe I'm feeling you a little bit too much, but I like the way you feel and you touch. And I like the way you kiss and you clutch. And I love that it's not love, it's lust. Now baby, sit back and relax and think about the man that you with. I went from the block to the jet to the yacht, from being round keys to a house and the keys with a dock. I am what they not, I am what they wanna be. It's been like that since I handled the rock. I'm a seasoned vet, and when it comes to these women, I try to please them best. I'm not a player, baby. I just love sex. Now let's get into these freaky other things and make this a wonderful summer thing. Stole my heart, we had a summer flame. And I told my heart it was just a summer thing. But you made me fall in the winter bloom. In the spring from June to December was you and me. And I told just a summer thing.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summer, the summer thing. Won't you always remember the summer, the summer thing. And I told my heart it was just a summer thing. It was just a summer thing. But you made me fall in the winter bloom. In the spring from June to December was you and me. And I told my heart it was just a summer thing. That it was just a summer thing. DJ 麦 夜空巨星，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好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周六版本的节目 ，Oh my Radio Star 要跟各位说声晚安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每个周末的周六夜晚上九点到十二点，那准时呢守候我们的电台，同时呢在明天晚上十点。一定要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来收听麦麦麦同学为大家制作主持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祝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晚安好梦，梦见你梦见我。 那时候只有你陪我一起往前走，有时候少了香氛而觉得更快活，我们破风飞行奔去海阔天空，不在乎把世界抛到脑后，对人生我有太多困惑，